是天让我遇见了你，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我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心里放着一些事，无论悲喜，随着时间慢慢沉淀，偶尔想要开口倾诉，却不知如何说起。当保留的心事越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遥远，直到看见镜中的自己越来越陌生遥远，才惊觉我们失落的什么。于是我们开始寻找一颗真心，一份真诚对待的心。这是1993年张信哲在专辑当中写下的一段话，最怕的是一瞬间听懂这首歌，我是真的爱你，1993的张信哲。你知道今天的日历跟我说什么吗？他告诉我2018年2月2号宜人间正道。他还说了两句话，这么说的，第一句是你可以过闲云野鹤的生活，但请先明白人生疾苦，而另外一句是 你不用成为强大的人，但是一定要成为懂得思考自身的人。2月2号，一人间正道，也是腊月十七的开始。 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莽撞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静看光 寄给你亡命天涯的勇敢，还有笑靥如灿烂春天。下面这封信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校园的清风徐来。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在上个月的每周五的特殊环节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男生小轩通过我们的平台给心仪的女生丁丁表白之后，这样的事情延续了大概有4周的时间。那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留言说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他们传递感情。其中有一位叫做陈涛的朋友，他就跟我们的记者取得联系了，说想通过节目给已经失联多年的大学室友点播一首读书时爱听的歌。 好，哎，主持人好，大家好，哎，我叫陈涛， 那今天来是有什么诉求吗？ 今天来呢，就是想给我以前的大学同学点一首歌。 他是你什么样的一个同学？为什么要给他点首歌呢？ 啊，他既是我同学，也就是说是我的舍友嘛。我们俩而且是很巧呢，就睡上下铺，就是这样一个同学。 哦，那你今天是要给他点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给他点一首我大学时候很喜欢的五月天的一首《天使》。 再没有忧伤，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快乐的天使，甚至我学会了飞翔。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像眼泪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是依赖着月亮，像爱着依赖海洋，你是天使，是天使， 这首《天使》点播的刚刚实在是太匆忙了，是不是因为后面还有更多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来呢？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包括他跟这位大学同学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了，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待会儿吧，下半时段来听听这个男生他通过广播关于音乐关于五月天的一份青春惦念。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每周五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节，你可以在这里把你的祝福告诉更多的人，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上随时随刻把你的心情发给我。 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十三刚刚在后台告诉我说，高中他是和同桌一起听的林俊杰的歌，过去整整十年了，今年终于和同桌结婚了，那是他的初恋，他的一生。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也欢迎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里面是你24小时的心情备忘录，一天当中有2个12点，一个在中午，一个在午夜，刚好跨越了白天和夜晚，同样也是在这两个时间节点当中遇到了两种不同的自己。大学同学有很多，也有的确很多毕业之后就失去联系的情况。那刚刚我们在半点之前听到了那条语音，为什么在陈涛这位伙伴今天在周五的时候要坚持要给自己的这位室友来点歌呢？那陈涛在下面这段音频当中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就是如果是你大学舍友的话，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是你为什么通过点歌这个方式来给他送一个就是这样的像祝福一样的事情呢？ 哦，现在是一点联系也没有了。上大学那会儿都是用 QQ 联系，然后以前在群里还经常聊聊天什么的，后来可能毕业了工作也忙，就很少联系了。而且以前大家都用校内网，后来校内网好像也不行了，这个最后的联系方式也就都断了，就没有联系了。之所以想给他点歌呢，是因为上大学那会儿我英语不好，而要考四级嘛，肯定是，然后他呢正好英语很好，就平时就一直带着我去复习英语，然后给我分享一些他自己的学习方法，带着我练听力，然后还有带我一遍一遍的刷四级那些真题啊，所以当时感觉自己四级能过也真的是很感谢他。所以有时候突然会想起到这个人啊，就想来给他点一首歌。 哦，你们现在还会有联系吗？ 现在是没有联系了。 没有联系。 感觉挺可惜的也是。最近也无意中嘛，就在出租车上听到你们这个节目，然后就想到了给他点首歌，就即便说没有联系了嘛，但是说哪怕他能听到这首歌，哎，也是了了一个心愿一样。 那你最后您这个朋友的名字是叫什么？ 我这个同学叫张嘉伦。 行，那我们现在今天就帮您把这个祝福送给他，看他能不能收着你这份祝福。 好的，谢谢主持人。 行， 陈涛点给张嘉伦的一首歌啊，刚刚五月天的天使。所以说我听明白了为什么突然想起来了，是因为六级的成绩快要公布了吗？ 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 只想弄清原委，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呢？他的爱在心里埋葬了，磨平了，纪念了，仍有余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爱已在夜里翻墙，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干枯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干枯好几年都闻不得，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直到眼睛捕捉到光， 穿跌进深邃的黑暗里，就算坠入无边的梦魇里，就算时间顷刻间分崩离析，就算微笑背后是叹息，还可以惊天动地， 金文岐惊天动地，大概是对拥抱这个词有着特殊的感觉吧。昨天我还在节目里面说到了，我说被声音拥抱是一件特别特别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金文岐也是这样，他是这么唱的：直到我迷惘而仓促地被你捡起，狼狈而慌乱地被你抱紧。他在发这首歌的第一天的时候，我听到这两句话，眼睛里面想到的都是电影里面的那些画面，那种慌乱破败的大街上，所有人都在盲目地寻找呼喊，你也是一样，当所有人都没有方向的时候，你也一样没有，该往哪儿去，在哪儿等都没有概念，而就在你四下张望的时候，一只手拉起你，紧紧地把你抱住，什么都不说。而那一刻，你发现那是整个世界最安静、最稳定、最信任的时候。它让你不再害怕担心，不再害怕明天，什么都不用怕了。说回我们刚刚在金文岐这首歌前面播放的一段片花，里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 他有黑黑的长发，越梳越寂寞，已经翻了茶。他有深深的伤疤，越想越疼痛，已经结了痂。他说这是爱无意踩踏。他看世事繁华，恍如一只流沙。他听时钟滴答，相信爱会抵达。若是你能遇见他，请你轻轻拥抱他，让枯萎的花发出新芽。他说这是爱曾开出的花。若是你能遇见他，请你慢慢温暖他，把黯然的伤变成朱砂。他说这是爱开的花。若是你能遇见了他，请你轻轻拥抱他。他有深深的伤疤，越想越疼痛，已经结了痂。他说这是爱无意踩踏。他看世事繁华，恍如一只流沙。他听时钟滴答，相信爱会抵达。若是你能遇见他，请你轻轻拥抱他，让枯萎的花发出新芽。他说这是爱曾开出的花。 若是你能遇见他，请你慢慢温暖他，把黯然的伤变成朱砂。他说这是爱开的花，若是你能遇见他，请你轻轻拥抱他。 若是你能遇见他，请你轻轻拥抱他。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这里面你24小时的心情故事都可以分享给我。刚刚这位朋友告诉我说，高中他有一个同桌叫做丁香，他很喜欢周杰伦的《一路向北》，不过后来呢，因为他妈妈怕他和我在一起会拖累成绩，让班主任换了我们的座位。到现在都还记得班主任来宣布换座位的时候，他那一刻的表情，他瞪大了眼睛，惊讶地看着我，好像我们俩从此要永远分别似的。也是后来真的就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了，没有任何交集，直到毕业7年。想重新听到这首歌曲《一路向北》。欢迎你在明天啊，不，下周一，对，每个工作日的12点到1点钟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用这首歌来结束了，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我是经历的世界，越来越远的道别，一转身向你，这里还是黑夜，我用眼光拒绝，紧盯着你的泪，在这种 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永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